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

创领域投融资机构提供 FA 服务，50000专业采购商数据一对一邀约到场，3场主题论坛，8场大师有话说，24场时尚大秀，24场文创加系列活动，30场项目发布会。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秉承 IP 挖掘、创意落地、渠道整合、品牌助推的目标，积极推动文创产业全链条的连通与融合发展。 我让座，叫洒脱。